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大家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晨光。马上又到十一小长假了，你想好去哪里了吗？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宣传顾问。我在这里诚挚地邀请大家到中国最北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赏红滩、看芦画、品河蟹、闻稻香。 那么请李老师从刚刚讲的赏红滩给我们做一个红海滩景观的介绍吧。 赏红滩就是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看红色的海滩。红海滩呢是由退海湿地的先锋植物剪藤草织就而成的。有资料表明啊，咱们全世界呢有108种剪藤草，而我们盘锦就有20多种。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的这种剪藤草是唯一的一个红色的剪藤草，现在这个季节呢，它如霞似火。 红海滩坐落于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赵圈河镇境内，总面积20余万亩。这里以红海滩为特色，以湿地资源为依托，再加上碧波浩渺的围海、数以万计的水鸟和一望无际的浅海滩涂，还有许多火红的剪蓬草，成为一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纯绿色生态旅游系统，被誉为拥有红色春天的自然景观。记得李老师在刚开始还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玩的看芦花。我们都知道芦苇会形成一片白色的芦花，那现在这个季节它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说到芦花，在许多听众眼中呢，芦花是白色的。事实上呢，芦花在成为洁白的花朵之前，也就是含苞蓄蕾的时候呢，它是紫色的。我们这里呢有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荡，当你置身于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荡中，紫色饱满的芦穗轻拂您的面颊。秋天是芦苇荡最亮丽、最为丰满的时候。 每逢深秋时节，朵朵芦花随风飘舞，飘渺如烟。十一呢，也是在红海滩看芦花的最佳季节。这里的芦苇不仅用来观赏，还用于造纸。五大国营苇厂年产36万吨的优质造纸原料，当年毛选用纸使用的原料就出自这里，也足以证明这里的芦苇是最好的造纸原料。盘锦红海滩旅游不仅有好看的，这里还是有名的盘锦河蟹产地。盘锦河蟹个体肥大，味道鲜美，营养价值很高。 如果大家国庆有时间，不妨到盘锦感受一把别样的风光和美味。经典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晨光。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